11:07: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2号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们回来了。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Pet Shop Boys》这首《Being Boring》里边唱到，我们从不郁闷，我们无论是从80年代，我们还是到了90年代，我们到了新世纪，我们从不郁闷 ，Being Boring。 啊，说的真好啊！但现实是不可能没有不郁闷的时候 啊，有的时候还是不顺人意的。 对，量多量少的问题。但是呢，上天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调整状态的好时间点，那就是假期。愉快的3天假期，中秋假期结束了。但是呢，好消息是，再有9天，哎，各位的国庆假期又来喽。 所以一个接一个的假期对调节人的那个生理跟情绪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今天晚上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哈，尤其是在这3天并没有和我们打过招呼的小伙伴们，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请给你的中秋3天假期上个评论。哎， 上什么评论？ 给好评啊！你这3天过得如何呀？有哪些印象很深刻也很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到聊天室和我们共同感受一下，也让没有去那么多地方，没有吃那么多美食，甚至也没有那么多休息的我，安的夜谦啊，感受一下啊，你的这个假期3天过得怎么样？ 我假期是陪家人，就是陪家人， 就是3天都是看孩子。 还有呢，还有跟这个球队还在一起1天，一个下午， 就是球队的老哥们儿们也是家人一般了。 对，啊，这每周都见的这一帮哥们。 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东城区啊，47岁的叶谦啊，他的3天假期的生活。 是因为假期这3天就相当于一个小周末，所以这小周末你很好安排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这3天大家也是可以听得到的哈。 能听得到就证明你根本没歇。 还好就是昨天超长待机了5个小时啊， 厉害了。 在此之前呢，去准备音乐也是加了1天的班啊，不过还好你听到开心就好。今天晚上呢将会回归正常版的男左女右，暖文章冷笑话都会陪伴大家喽。 舍不得离开， 我也舍不得离开。 周杰伦，你听得到？假期三天，你听得到我们北京乐广播的？昨天晚上哈，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月光音乐会了吗？ 啊、哦，昨天晚上你跟大家好好的玩了一通是吧？ 对，昨天呢，我们这个是第一次哈，采用了这种融媒体的一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听友已经看到了，在融媒体的这个表演的现场，飞儿乐团、郁可唯、周蕙、姚琛、耿思汉、麦麦，他们呢用音乐哈在现场真唱哦， 哎呦厉害了， 现场哎。陪伴大家度过了幸福温暖的中秋之夜，然后我们在直播间呢就会访谈每一位啊唱过的歌手朋友，他们就到直播间接受访谈，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五层，大家都特别的近嘛、 哦、厉害。 对，然后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共同在一起唱了《城里的月光》、嗯、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中秋节，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是我在广播，在北京乐广播的第20个中秋节。 对，你想韩磊他都唱歌了，他能，他就肯定难忘。这个节目记忆犹新啊！ 合唱其实还好了，就你不要把麦克风递给我就好了， 好、 啊，我就可以唱那个后面的啊，大家就是烘托气氛的那一种。 明白了， 反正这个中秋节哈，在广播当中，我们是呈现了这样的一台非常特别的月光音乐会。如果说你对这场月光音乐会也很有感触的话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哈，在这个融媒体的直播间里、嗯、可能会有陆陆续续更多位优秀的音乐人啊在现场和大家碰头。说真心话啊，昨天在工作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昨天的音乐人他们也是放弃了和家人团聚 啊、 哦、对吧， 明白了， 然后和我们一起过节，他们对音乐的爱，对听众，对歌迷的爱，其实也是在他们的专业的呈现里面体现了出来。还有就是昨天有两位90后的歌手， 嗯， 我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和90后的歌手就是互动嘛。我是指就是独立的歌手，因为飞儿乐团的主唱也是90后嘛。 对。 然后这两个男孩子啊，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嗯。 就是我们想象中年轻的孩子可能哎还有很稚气的一面，但实则他们都非常的沉稳，也很这个对音乐非常的热爱，很真诚的感觉。 九零后是不可多得的一份新生力量、嗯、我们也是这样觉得，我们录这个乐手和歌手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因为他们其实他们跟80后不一样的是在于他们有一点，他的基础好。他什么基础好呢？就是外来的这个信息啊，还有就是各路信息啊， 从小他们 从小 的 对他的基础好， 对对、 嗯、这个还真是70年代和80年代真的是比不过他们。他们在那个比如说多媒体多媒介上所消化的、 嗯、 吸收和消化的这些东西非常扎实，这个让我们也羡慕不已、嗯、 对，希望有朝一日哈，明年啊，男左女右2022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哈有更多的90后的男左， 是， 偶尔来一下， 嗨，偶尔来一下，那你岂不是就是偶尔才能高兴一下？ 对，这就够了。 你看见90后的小哥，你总高兴多好哈。这首歌也耳熟能详，叫做《Forget You》。 忘记你 forget you， 忘记你容易，想起你难，这就是、 张学友的歌来表达，不就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啊？那是东方人典型的一种柔情色彩，就优柔寡断色彩吧，在感情上。但是呢，你看我们这位朋友 Roger 唱的这首歌啊，格罗古林他唱的这首歌就是。忘记你容易，所以想起你来就很难了，就这意思，你知道？因为我当时我忘了你的时候，我特容易，我没有陷入这份就是泥泽般的感情中，所以我再想起来，我都是欢乐的，我就基本上想不起你了，想起来也是欢乐的那些片段。 最终我们都会败给时间， 是 因为人的记忆啊，身体有一个七年的更新，你相信啊，七年之后，你当时。真的是觉得用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的那个难关啊，那个坎儿 啊， 七年之后啊，你对自己说这算个什么事儿， 其实根本不算事儿、 啊、对，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阶段里哈，不要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过度的绝望，因为我们最终都会败给时间，而这种败其实它反而是内心里的一种真正的解脱，就当时间的这种浓度啊，时间的这种强度，把你心中那种忘不掉挥不散的东西冲散了， 嗯， 最终我们收获的是一种因败而胜的快乐。 对， 就是这种败其实带着我们终于放下的快乐。 千万不要一颗一个这个牛角尖、 哎、 一直往里钻，一直往里钻。 对，以前当我们说这番话的时候吧，我们想的是多年前在晚间节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过失恋的听友， 是， 但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已经走过14年开始奔向15年的时候，其实男左女右的听友我反而不怎么经常听到谁为失恋难过、 嗯、 啊，要死要活然后跟我们留言，我就是忘不了他， 社会 不喜欢我 了，这好像是你90年代的口吻、啊、还不喜欢我 了，主持人 爱丽丝32他说了这个属于失忆了，就这种感觉，这也是不乏啊。它勾起我一个什么解释呢？是社会节奏太快了。之前啊，社会节奏慢的时候啊，就生活节奏各种学习、生活还有工作节奏都还有空闲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间去谈情说爱，真的有时间去揣摩自己的爱情该不该结束，和或者是怎样可以更好的去继续。可是现在生活节奏太快的时候呢，人好像选择的余地不大，就是你要立刻做出 yes or no， 就直接去点嘛，因为你老是在屏幕上老选择这个了，你也都知道优化组合了，你 yes or no 只能是这样。 老爷，我感觉还是分年龄段， 是吗？ 那人家18、19岁啊，刚对爱情这个有那么强烈的好奇感，对吧？ 嗯， 对另一半啊，全部都接受的时候。你当然要让人家浓度很高的去爱， 这个可以 去痛去碰， 可行， 对吧、嗯、所以我觉得任何年龄段里，只要你觉得自己的状态想做这件事情，或者你的不管啊，时间对你来说 它意味着什么，但你对自己来说，我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就像刚才叶谦那番话，就让我们感觉到现在很多人对爱情已经不当回事儿了，对吧？ 孩子们都学会失忆。 对。但是如果你坚定的是一个爱情理想主义者，或者在你的心中你就坚定的会找到那个理想的灵魂伴侣，那你就在你的世界当中去坚守。但是这个过程里呢，咱只要不煎熬，对吧？咱只要觉得活得还挺充实的，咱只要自娱自乐， 嗯， 咱就别管他们怎么说，好不好？ 嗯，好， 这是我们的乐园。 对 啊， 千万别哪天啊，我玩正高兴的，不行，丽姐煎熬了，这就不好了。 没关系啊，毕竟有这么多过来人啊，可以告诉你，生活里的快乐，你记住，即便你有了它，如果你不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悦己能力强的人，你依然不会快乐。 忘了所有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满园芳香。 这首乐园，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老歌好久没有听到了，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并不是原唱哦。 嗯，特别像辨识度很高的一个歌手。 谁？大声的告诉我他的名字。 我觉得是王菲 的女儿 窦靖童。 真的， 我觉得她太像她妈了。 这首歌真的有很多歌迷朋友就是说有点非礼非气的，就是真的是王菲感十足的一首歌，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基因啊。 嗯， 这个天赋， 他的嗓音特别特别像母亲，嗯， 对，而且他唱歌很洒脱， 而且比他母亲要帅，要率真，要什么呢？要就是更 有力度， 更中性化一点啊，不是很那种细腻，他是更率性、随性的那种感觉。 发行在2003年《与飞门》专辑《一零乐园》当中的这首《乐园》，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窦靖童呢也把它拿来翻唱。在今天呢，其实也再次提醒我们，其实有自己内心的小小乐园，比你要到处去寻找乐园来的重要。 嗯， 别人的乐园，你可能只是观看或者偶尔参观，但是守住你自己的乐园，才是你快乐永远啊取之不尽的地方。 是，看见一喜感特别高的老朋友，虾爬子少年，之前说的什么爱不爱啊之类，我就不念了。然后呢，别人问他，哎呦，你对这个美食这么不可辜负，你怎么了？然后他说，哎，毕竟也是被甩过。 好吧，第二时段聊聊。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翠微国潮购物狂欢来袭，各店秋季商品精彩上新，翠微为您提前放假，即日起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百货类商品低至8折起，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更多国潮好物就在翠微。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2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中秋节过后的第一期节目，我是工作男叶谦。 但是啊，15的月亮16圆，今天晚上16的月亮非常给面子。 是啊， 又大又圆又亮啊！我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看到的， 还有点粉红粉红、火红火红的， 恋爱中的月亮， 是、 啊、 跟昨天的那不一样，他脸还红了。今天， 对，我昨天下节目看到外面的月亮是亮亮，但是有点小，啊、 白亮白亮。 如果是用码数来比的话，昨天的圆月应该也就是个 S。 我还以为你要如果用马赛克来比的话，它也就没有多大了。 哎，也就是个 S 号或者是 M 号。今天晚上真的是 L 路加 XL。 它离地球更近了些，离咱们这边更近了些， 就更像我们想象和记忆当中最好的中秋节的样子。 是的。 啊，就一轮明月在，而且月亮它越大，它的那种月光啊，月尾洒到地面上，让幸福整个夜晚的感觉就越强烈了。 对，它的那个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在这两天，它的光线是非常亮的。 对，这皓月当空哈， 是 那么美的时刻，我们聊聊虾爬子失恋的事情。 虾爬子说了，毕竟也是被甩过，那谁又没被甩过呢？对不对？人家也就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似的。 虾爬子少年是一个学医的研究生， 是、 啊、他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要搞对象，这个确实不太容易兼顾哈。 对， 当然一旦兼顾好了， 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啊，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可以，就可以， 可以，可以，一步到位吗？ 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 不管结婚啊、生子啊，一切的一切哈，都支持。 对，所以我们也特别祝愿你一步到位。 虾爬的少年这两天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水逆的感觉了，就是他的情绪里会带有着很多过去的回忆的归来。我一再提醒各位朋友哈，9月29号，2021年第三次水星逆行就来了。当然，其实你听我说这个，有也许会有一些逆反心理，这个主持人太讨厌了啊，总这么说。我没有别的恶意，我只是想提醒你，因为昨天晚上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直播的时候耳机突然之间就没有声音了。 你这不是还没到29号呢吗？ 我不跟你讲，前15天后15天都会有笼罩期。 好家伙，这还45入的，这是要的了 绝绝了啊。我你想我那个耳机，我确实换过线，大概我耳机用了快5年的时间，换过2次线。 嗯， 所以我今天下单的时候直接跟卖家说我要2条线。你这个店会存续多久？他说我会一直在的。那你也给我来2条。 你我这没用2年崩漏了，又崩漏一次。 因为我属于每天都用嘛，就使用频率非常高。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就如果我在此之前检查一下，早做准备，有备无患的话，可能昨天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当然我现在呢是用另外的耳机，可是对于我们做这行的人来说，你习惯了一种耳机的反送的声音之后，再适应另外一种，我昨天就是突然换耳机的瞬间，我嘴就瓢了，你知道吗？ 对，你适合的是比如说，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声音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歌手也是这样，他的监听的设备，他的那个演唱的这设备，如果换一套的话，都得经过他本人就非常这个深思熟虑和他的就是演练好了，在现场 OK 这个也行。但是如果说你实在觉得就是不行，就是别扭，那绝对不可以。 真的，但今天呢就相对好一点了，我觉得人还是要适应，因为没办法。 嗯，好， 因为你最喜欢的那个他不在身边，那我们就要适应第二喜欢的耳机啊，我不是说人啊。 是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Rock With You。 虾爬子原来是在本科的时候被一个女孩甩掉的。 Remember when we fell in love, we were young again in a something. Do you rememberAll began, it just seemed like heaven, so I did it. Do you remember? Back in the fall, then we did again. Do you remember? Remember the time? 啊，这首歌，刚才其实想放 Rock with you， 但是阴差阳错，还是把迈克杰克逊的这首 Remember the time 送给大家了。 对，这也是叶谦很喜欢，大家也非常喜欢的哈，很有气势的一首歌。 好歌回放嘛，好歌不怕长，好歌不怕来回放。 是在放叶谦歌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哈，这是在中秋节之前，在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里频频发生的一件事情。 哦， 但是大家居然没有人再想起过。 你说那个谦哥弹唱是吗？ 我们俩这个环节很像是托、啊，就像是 谦哥弹唱用不用了？还 对这个好多朋友给我来电来函说非常想再次听到你的演奏。 哎呦， 请问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有机会再听到吗？ 我给你们背了一首，也挺简、哎、也挺简单的。 应该说终于轮到我了、 啊，我终于轮到我了。但是我又不是什么弹唱高手，所以呢，经常把一些老的这种歌曲送给大家。前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唱。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It's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ha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Ring,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eem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he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from she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on far away. 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eem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这首歌几乎在听的听友都会唱哈。 是啊，雨中节奏嘛 Rhythm of the rain， 献给前两天的大雨是吗？ 如果火山喷发是在南海时壮美，静静看着你就好像没想过方位，崩塌的瞬间我还攥着新鲜玫瑰，在掌纹中间花开一道事与愿违，那些远去的事没有人会再提起，昨夜的梦里你面目难辨的无迹，我奋力说谎可惜被压住了声音，你说时间到了就要自省，如果有天兜兜转转再一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启程回到人物饱满情节丰沛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你不要忘了我也在旁边， 些远去的事，没有人会再提起。昨夜的梦里，你面目难辨的无迹。我奋力说话，可惜被压住了声音。你说时间到了就要死心。如果有天兜兜转转再一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曲终回到人物饱满情节丰沛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有天兜兜转转再一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去求回到人物饱满情节丰沛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 收录在许嵩的最新专辑《呼吸之野》当中的这首《庞贝》，在九月啊，再次和各位分享，依然要感叹，这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编曲以及意境超级赞的歌曲。 对，我估计啊，很多朋友都是喜欢一张专辑中某一类的歌曲， 单曲循环。 哎，和你一样，我很理解，因为我当时也喜欢，我不是喜欢迈克杰克逊所有的歌曲嘛，但是我就是忽然觉得有一首歌，我得听他个三天三夜那种。 对，而且你就是这首歌一出现的时候，就许多熟悉的画面，就而且每一次听，就能够发现歌者他写这首歌的。他的心境和他当时其实在歌曲里面蕴含的东西不是你一时间就都能够捕捉得到的，其实还真是你慢慢听慢慢听，听到了一个程度，你发现你一下子就像一个解密一样，有一个其中的奥秘被你解开了一样。 你说回不去了，我在庞贝，这个可以理解，就是然后紧接着他说你别忘了我也在庞贝，我立刻我就觉得这俩可能再也见不着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时空不在一起， 是因为火山爆发吗？ 对，时间可能不在一起了。嗯， 而且我这个中秋节在家里面收拾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当时去庞贝买的那个，因为我喜欢买冰箱贴嘛，而且现在想一想，当我们不能够再去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买的一切都成为了特别珍贵的东西。 火山岩冰箱贴 没有，我特别喜欢到一个地方买他那个 I love 什么地方 啊？ 就比如说你 I love 庞贝 I love 马德里、啊、 就是有点那个就寄明信片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去庞贝的时候天气特别的热，那天就人家说当时火山爆发嘛，我觉得那天天气也足以哈让我感受到那个一刻的炙热，然后我就有点打退堂鼓，因为它特别的大。 嗯， 想想真的神奇哈，如果不是成也是这场火山爆发，败也是这场火山爆发，就是当时火山爆发是把庞贝整个都给淹埋了， 是啊， 哎，就恰恰因为这个火山爆发，反而多年以后经过考古啊，把它都挖出来， 对， 结果保留了当时庞贝的原貌，所以这很神奇。 人类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庞大，很恢宏、但是呢他们也确实，咱们人类也很艰辛很无助。你看那个时过境迁，你仍然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的。 嗯， 但是当时庞贝城就是建在这么一个那么一个恢宏的 火山边上， 对，就建在那儿。就别说那儿了，当时人类可能就没有太多的那方面的顾及与经验。就现在现如今，你去一个吐鲁番你试试，你去一个就是说那个火焰山那附近你去试试，我跟你说那汗是，我不知道那天你在庞贝热成什么样，那个我到了火焰山那边， 我知道了为什么铁扇公主那个扇子有多重要，因为那个汗是流不出来的，那个汗刚流出来就变成白印了，就已经就憋回去了。 对，然后当时就想，哎呀，这么热，我就不用这个都看遍吧。但是呢，我当时同行的小伙伴就说，哎呀，来都来了，对吧？我们中国人常说来都来了，尤其是这么不远万里来的。我们以前会有一种，哎，反正我还能再来嘛。 嗯。 但是你去欧洲啊，去什么其他地方，也许就会觉得，哦，真的很远，至少坐8个小时、9个小时的飞机，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对吧？ 好多事实告诉我们， 哎， 就是 真的再也去不到。 是有很多事实告诉我们，哎，这种照片，反正我会再拍的。 嗯。 是吧？这个吃的，反正以后我应该和他们都还能再吃到的。一隔，你就忽然发现再也没吃到过，再也没照着这张照片。 要不就有人说。上一次你出国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很怀念2019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会有疫情爆发，大家还是如常的，比如假期去到祖国各地、世界各地，也不用戴口罩，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但是就是因为2020年的年初啊， 是 一场疫情，让全世界都发生了变化。 地球可能也需要安静，它需要休息一下。让这个所有的生物都遵循一下自己的自然的这种作息，不要再忙忙碌碌，然后大家都休息一下，这种感觉。Maroon 5， 我刚想说，我反对。 Maroon 5 也没有用。 This love，这般爱。 人类不想休息，人类还想玩。 I was so high, I did not recognize. This love 来自马龙老五，这是韩立给人家的尊称啊，我觉得特别给力。 什么时候这么尊称了？ 他从几年前 啊， 魔力红五人组， 对啊 ，Maroon 5，马龙老五，哎呀，这个 你这一说就好像是有点二人转里边的什么组合呀？ 是， 倒是很亲切哈。 对， 但他们的音乐确实是给很多人激情。 刚才那首 This Love 是我最喜欢他们的时期，就是他们出那张专辑的时候，也就是 She Will Be Loved 那张专辑的时候， 嗯， 是我们最我最喜欢他们乐队的那种状态的时期。后来呢，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更多的就是讨巧的或者是舞曲的东西就加入进去了， 嗯， 就没太一张一张的追着关注。嗯， 好的，听歌的时候呢，我也翻看了一下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大家给自己的这三天中秋假期上的评论哈，有图有真相，尤其是上了这个让人啊忍不住点开并且数一数到底有多少藏爱的这种中秋家宴。 有刚才有一位朋友， 这就是风吹麦浪，我们的四道杠听友， 是， 对，我和叶谦应该都是属于这个比较贪吃一群的哈，我们俩这个好奇的打开了这个， 我给你数菜 数菜，而且我还看出来了，嗯，他们家这个特别喜欢吃盐焗鸡，盐水鸭， 嗯， 啊这个海螺，我们就想这顿饭得有多少人参与， 看 至少有20多道菜啊！ 我还告诉你，我还看见你好多菜都双份儿。 对，他是怕那个桌子很长嘛，嗯，大家就是衔接起来哈，站起来不太方便，所以他就因为盘子也不太大，所以他就是两边左一边右一边都有，但鱼是一条。 像这样的， 啊，这些菜我曾经也吃过。 哎呦，你吃过呀？ 你曾经吃过没？ 我吃过，我还见过呢。 但我从来没看到他们这么多啊，在我面前过。 我见过这么多，但是呢，我是 厉害， 我不赞成这样。我每每都跟我的老母亲说， 不要 逢年过节不要做成这样。 哎，这你就不懂老人心了。 是我肯定懂他们的心，但是我仍然反对。 老人们一直都觉得就是过节吃团圆饭啊，他不能给人感觉好像是几个小菜摆在那里啊， 嗯， 场面不够圆满。 他必须得看着你吃不完。 啊，哎，他一定得说凑个20个菜呀， 啊， 18个菜呀，对吧？不能出单儿，对吧？都得成双。另外就是一定不能说大家不够吃。这是一个过节团圆饭的一个原则， 这个就是我跟正好是认知，哎，理念的问题，但是也 OK， 因为你要买一个千金难买老人高兴嘛，对吧？ 哎，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就 昨天我们这个星光月光音乐会哈，因为大家都是从下午就开始筹备嘛，然后到了晚餐时间的时候呢，就给艺人朋友们准备了很多晚餐， 嗯， 但他们可能因为要彩排呀等等等等，他们就没有吃， 哎， 所以这个叫的很多汉堡包 便当怎么办？ 就在办公室里啊。我昨天十五啊，我是初一十五是一定要吃点素嘛， 啊， 所以我昨天也是强忍着，下午他们让我吃，我就没吃，我就强忎着。然后到了晚上，我下了就是6点到8点的节目的时候，回到办公室，因为还有9点到11点嘛。然后我就突然间看到这么多汉堡包，我这可怎么办呢？他说：“丽姐，你快吃吧。”我当时不知道他还可以回家冻上，我以为这个就浪费了。我说：“那不行啊！”我说：“这浪费可不行。”我说：“咱们快一起吃吧。”然后他说：“你吃吧，我们真的不饿。”哎，我当时真的做了很长时间斗争，我决定吃，因为我不能让它浪费。即便 你可以带回家呀。 我不知道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汉堡包第二顿还能吃，因为我们都是第一顿就把它消灭了嘛， 嗯， 后来他们说，啊，没关系，我们把它冻上，明天早晨还可以当早餐啊，只热一下就可以吃。我说你们早说呀，啊，我一个人吃了两个。就是把我撑得够呛。 第二天早上可以不吃了吗？ 我就想到这个你说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能太多。 是 啊，就我昨天也想为什么不能订少一点呢，后来想那万一大家不够吃怎么办，对吧？万一大家艺人朋友们他们要吃晚餐怎么办？所以你只能是多准备出来。 这个还好，因为你是定量定份，他们不吃呢也是一包一包的， 对， 确实是可以拿在手里拿走，哎，或者怎么样。你看这一桌子菜它是散的，你到时候你就比如说鸡块堆在一个那个食品袋里，然后鱼堆在一个食品，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受的。因为你也知道剩菜剩饭它不可能就是说隔几夜还让你吃的，对不对？ 嗯， 你顶多就隔一顿，你要再不吃那就是浪费，那就会扔掉，怎么办？ 好吧，这个时段只有49秒了哈，我们俩一说起这个吃又滔滔不绝哈。 嗯， 按理来说其实今天也确实是星期三啊。 是啊，哎，今天我待会儿吧，待会儿不是，我待会儿跟你说一件有意思的事。 聚餐时间喽。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要再被烦恼把我 旋律幸福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一面在眼角，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2号星期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请问刚刚你埋下的 这个 小伏笔， 这个、对，这不算冷笑话啊，这只是今天一个真实事件。我今天啊开着车，都走到立交桥的主路上了。我忽然就是觉得坏了，今天是周一，我限号，但是哎，依旧了，开出来我大义凛然啊，还给内子还发微信呢，我说哎算了，你也没提醒我，这开都开出来了，得了吧，我就待会儿找一地方停了吧，然后晚上再去动车吧。然后呢一会儿呢内子发来微信说，这个你今天不限号啊？我说今天怎么不限号啊？他说因为周三限号啊，他是这么发的，他说周三限号啊。我说哦，现在是周三才限号了啊，我这六是周三才限号了啊，那没事了，那我看看啊，这街上有没有这个尾号是六的。我说哎呀，前面有一辆车，是尾号是六，哎，那太好了，我放心。一会儿内子又发过来说今天是周三呀。我立刻在街上又推了，我说哎呀那完了，那我跟那前面那老兄一块又被拍下来了。然后那个席最后给我一个定海神针，说我说的是 超过8点了吗， 我说的是周三，今天就是周三，你不限号，你是周一才限号。 哎呦我的妈呀， 我老年痴呆了是吧，我确实老年痴呆的前兆了。我发现怎么了呢，我一直把今天当周一， 我一直把今天当周一，所以我才在当街开始推、开始就是变成这副状态的。 你别说，我都已经忘了咱们星期三是要谈情说爱了，我就觉得我们是全新的一周开始 啊。你也是按周一来的是吧？ 对，就大家好像这个状态里都觉得，哎，一直是这样说来我，这样说来我。周一就直播了， 对对， 昨天又直播了。 你是一直坚持在岗位上的，我是偷了两天闲啊。然后， 哦，我的概念是因为我星期六和星期天放假了 啊、 大家不是这个星期天又上班了吗？ 对， 所以我的概念里就是自己已经休了两天了，就是很正常的在上班。 对，所以今天我开着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的大起大落啊。人生的情绪中的大起大落跟大家说一下。好，真正的冷笑话也是内子今天跟我说的。前些日子我不在家，这个才三岁半的儿子啊，忽然啊，应该是看了一个什么小节目啊，那些看见别人你都有妹妹了，他忽然拉着内子的手说，妈妈妈妈妈妈，别人都有妹妹，给我生个妹妹好吗？可以吗？他还不会说，他说的不太利索。然后呢，内子说，你有姐姐了呀，跟着我要妹妹妹妹好吗？然后妮子就逗他说，嗯，当然可以啦。然后儿子忽然特激动，那快生一个吧，现在快生一个吧。然后他说，我跟儿子说啊，这事儿啊还得等你爸爸回来商量一下才能完成。儿子听完以后呢，满心欢喜说，不要，我要给爸爸一个惊喜。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Home. 谢叶谦今天晚上讲的这个笑话哈， 惊不惊喜 啊？好， 意不意外？ 好，这个接下来呢，期待暖文章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中秋之后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最深的感恩是理解别人的付出。英国有一句谚语，感恩是美德中最微小的，忘恩负义是品性中最不好的。做人没有人监督你，必须记得感恩；没有人提醒你，必须记得报答。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感知别人带来的温暖，感动他们为我们的付出。这个世界，没有人无缘无故地对你好，所有对你的好，都是源自珍惜。学会理解那些对你好的人，时间长了必会惠及己身。活着，我们都想要别人的理解。一个人受多少苦楚无所谓，有多少坎坷也能迈过，怕就怕付出没有人在乎，坚持没有人体谅。你掏心给别人，却换来别人的欺骗，你真心实意，却等来别人的虚假。你为他付出，得到的不是感激，而是算计。有时候你心里的负重讲出来，别人不但不体谅，反而说你小题大做。没有理解，没有支持，感情慢慢变得平淡。多少夫妻关系因为不被理解而渐渐陌生，多少朋友关系因为不懂体谅而无话可说。如若有了理解，我们付出也心甘情愿，也无比积极。倘若没人懂得，我们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甚至苦涩难言。没有人理解，便不会有人感激你。有的时候，你做的越多，便越心寒。人都是需要理解的，爱是相互的。我们要先学会理解别人，才有可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尝试理解，少埋怨；尝试沟通，少责备。作为妻子，要理解丈夫在外的不易，毕竟这个社会竞争压力很大。作为丈夫，要理解妻子忙碌的艰辛，毕竟有时候家里家外都要靠他。作为父母，要理解孩子自律能力差，毕竟小时候我们都曾叛逆过。作为孩子，我们要理解父母的苦口婆心，毕竟他们只希望我们更优秀。人和人之间因为理解而温暖，情和情之间因为包容而长久。学会理解吧，我们没有体会过别人心里的苦，如何能肆无忌惮地对人评价？有时候尝试理解，尝试沟通，忍住脾气，也许我们会收获更多。脾气谁都有，但请对亲人少发一点。发火谁都会，但能忍下才是真本事。这个世界没有换位思考，也不会有人和我们将心比心，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些理解给他人。有了脾气， 先别想着发火，沉默一下，问问自己，发火有什么意义？转个身就能化解的矛盾，不要靠争执来解决。生活很难，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理解。理解多了，抱怨就少了，抱怨少了，幸福就多了。人这一生，我们耕耘什么便会收获什么，我们播种什么便会得到什么。尝试去理解一个人，理解他的疲惫，理解他的难处，懂得他的付出，认同他的努力。人和人不一样，他未必如你一般有能力，他未必和你一样很出众。学会理解一个人，哪怕理解他的平凡，理解他的普通。这个世界人各有长处，我们要学会看别人的优点，想着别人的好处，感恩别人的付出。理解能让心和心靠得更近，理解能让情和情处得更真。一段关系，如若你不能放下，也别将就。其实将就不能让你更幸福，理解却可以。学会理解，少些抱怨，不要总是怨天尤人，不要总觉得别人做不到对你多好就是别人的错。人这一生，只有自己才是自己一辈子的靠山。学会理解别人，理解多了，误会就少了，理解多了，真心就多了。 剪不断的时间，故事里有牵绊，宇宙也渐远，人在灯下闪难。想起那是方言，谁又在谁心间，再被编织等一只客家船。龙门山听到燕归南，孤楼远北望又炊烟，我在你心间，是你我执意相守的诺言。云开我知道你在眷恋，眷恋再不会走远，即使相隔千里。 Thank you. 终会相见。 太美好的一个提示了，就是若思念便思念，然后就会相见。那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若想吃便想吃啊，就是你这一刻最想做的事情，这种情绪很浓烈很饱满的状态，其实不是时时都会有的。当然在晚上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不怕胖的话，又太饿的话，偶尔为之，我觉得也不能说大错特错吧。 嗯，自己掌握。有的时候我觉得呀，思念倒比他更容易些。我爱思念，我想思念你，我就思念你，你拦得住我，对不对？ 反正我思念你，你又不知道。 是，但是吃是真的会给自己负担。我想吃就吃，这个事情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没说天天都这样吗？哎，刚刚我因为听完周深的那一首《若思念便思念》之后，特别换上了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带来的调调。 我以为换上你一个人的时候才会穿的衣服， 刚刚 吓我这一跳。 哎、但是电乐就是节目的衣服啊！ 哦， 你看， 对对对， 对吧？我们这件衣服穿了多少年了？我其实准备了许多新的，但是我每次换的时候又觉得，大家之所以喜欢男左女右，可能就是已经习惯了他所有的东西的摆放， 是 他的一切都是记忆中的样子，因为变化是不难的一件事儿、难的是心里守住了些什么。 就是我最怕的是店里装修了，换格局了，这个 就是我原来特别喜欢那把椅子没了， 是、店里是双成、 给撇了， 哎，换节目了、这个都不行。 对，所以即便是这个电乐，可能大家在其他地儿也听过，甚至你在其他地儿听的时候，就会生成，哎，这不是男左女右的电乐吗？哈、我们希望明年，毕竟15年的时候哈，我们会有一个变化，因为15年，讲真，已经到了像你跑1万米。已经到了最后几圈开始冲刺的时候， 在终点线之前追求变化， 你不能在这个一大堆人的这个一个阵营当中了，你可能就要往前再跑一跑，对吧？拉开距离了。 对， 哎，我这个中秋节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会看全运会 啊， 就是全国运动会。 你还是挺喜欢看体育节目的嘛？ 但是我觉得真的可能真的因为今年由于奥运会延迟一年，然后呢就和我们的全运会挨在一起了，所以大家就是之前在奥运会里面的那种因运动啊，这个一下燃起来的激情，哎，一下子就顺应到了， 有个延续。 对，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们，他们都有一个同感，就是全运会更难比。 对 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不管是乒乓球比赛呀、跳水比赛呀、举重比赛，这些我们中国本来就很强的项目当中，真的是我们会看到太多的奥运冠军他们在对打呀，然后还有一些新的选手可能在比赛当中，哎，反而因为比赛嘛它充满着变化，反而赢了奥运冠军。 你以为呢？师弟师妹们经常都赢师哥师姐们。 对，这个比赛其实非常的好看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因为他在这个西安啊、陕西。 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和几个现，我可以说啊，我和几个现役的球员在一个队，在说约谁踢呢？约他们体校的师弟们踢。结果你知道吗？就现役的我们这帮，然后加上教练组的这帮，那是绝对不如师弟们，因为师弟们是真的是跟你玩真的玩真拼，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体能、所有的那个灵活绝活都拿出来。你怎么能踢得过师弟们呢？怎么想也怎么都踢不过。 而且看全运会也就能很清楚的知道，哦，原来这位选手他是哪儿的人啊，就一下子清楚明了，然后你也就会为家乡这个加油，也是这个在中秋期间很多朋友的一个过法，对吧？ 是 在家里啊陪家人看电视啊，因为今年的中秋假期的前两天就好像是要为整个中秋啊准备好天气一样，这个雨下的呀， 好啊， 而且天气真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突然间我记得我是星期一的时候出门，我都戴上了围巾啊，突然间怎么脖子这么冷啊，开始往里灌风了。 没错，这所以那天在饭桌上我们还在说呢，今年冬天啊暖和不了，因为今年秋天你就能感觉它没有秋老虎，它是一个凉爽的秋天，一般这种秋天就是、就属于雄性秋天，公属于公秋天，公秋天就是 一冷就是公的， 对，一冷就是公秋天。 难怪男人最爱冷暴力呢。 那个母秋天，属于母秋天的话，就真的有这个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2:31:3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今天是节后周三，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又在一起了啊！正宗版本的男左女右，22:3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啊！9月22号，其实呢，距离下一个假期还有9天。 对。 但这个星期呢，又要特别的通知大家了。 嗯 啊，抱歉的通知您， 您说周六、 周日 啊，周日， 请您上班， 就是提早一天上班嘛，提早一天回公司。 对，请您上班。大家呢，这个这周要工作1、2、3、4、5， 是 要在工啊不，星期六是休息的， 星期六是休息， 星期六休息就是的，就休一天，然后就要上班，一直在工作5天，就可以迎来还是很豪华的哈，在11期间的7天假期， 这是7天，这次这个是7天，不是咱们中秋的3天啊。他有不同意见吗？没有，肯定是7天。 这个前奏我是特别想让大家完整的听啊！ 我也是忽然被他的悲怆所阻止了自己的戏言。 总觉得这首歌在一年当中，它就是属于九月的，就是属于中秋过后的。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注意听第一句。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有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在你身边。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有有遗憾，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 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错遗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 旋律非常的悠扬，而且王力宏在这首歌里面的表现绝对是有他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情绪在里面啊，就是无论在漂泊在哪里，最终你都要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根啊，叶落归根， 而且 那种强烈的感觉。 对，而且你看一个就是学过小提琴专业的人，他唱歌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弦乐的气质， 是 挺有意思，他这个嗓音啊，整个的那个他的那个流水般流水线般的这种嗓音就是带着弦乐的气质。 王力宏他会很多种乐器啊，我曾经看过他的演唱会在工体， 哎，弦乐、钢琴， 真的十八般、 吹奏乐都上，哎， 种地人还那么养眼， 对， 这个真的绝了。 人家王力宏现在已经就是说可以就是塑造很多形象了，我那天看见他 不光 塑造，对，塑造大叔形象，然后塑造那个浪人形象，艺人形那种， 其实往往真的底子特别好啊的这种五官呢、啊、或者是他的状态的人往往没有那么注意。 对， 就像我们常常说梁朝伟绝对不会说他今天自己有多少什么啊，样貌上什么照片上的呈现啊， 他们没有 这 么多困扰，没太多困扰。 无论就是哪一面，都是最真实的一面，是最好的哈。 是， 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想说明天啊，9月23号，我们将会迎来2021的秋分。 秋分， 对，秋分啊，这是在这个节气上24节气当中哈、啊、第16个节气，同时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明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哎，你说怪不得呢，我就一直脑子里就在回想，我认识一个叫秋分的长辈，而且还真是就是在哪儿，就是在这个 秋分出生的。 对，秋分出生，而且他还确实就是我是在应该是在哈尔滨，我那个内子那边的一个哈尔滨的，就是相对来说郊区乡下那边的，他也是他们的农民的亲戚，然后呢就叫秋分阿姨。 哦， 哎，秋分啊，秋分姨啊，特别有意思，不是有意思，人家名字就是特别质朴，特别能让人家感觉就是上一代的那种父辈的，他们的名字上的特性特质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要叫韩秋分，你是不会，你这个年代你可能是不太会给自己取名字叫韩秋分什么的啊。韩春 分，我有一个朋友哈，他马上女儿就是第二个宝宝就要诞生了，他就现在一直在想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说，哎，我说2021年有奥运会，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在名字当中会体会出，哎呀，这个多年以后哈，能够立刻想起那件事情，我说就叫奥奥，多好听啊， 哎，对， 所以我就自动给他女儿，我就叫奥奥， 嗯， 然后他说。谁叫李奥啊？我说你看又是牛年， 啊、 李奥牛多好听 啊！ 啊， 我 李牛奥 是幸亏不姓好，要不然就好奥奥，好，这名字不能叫了啊！ 对，我说你看这里面哈有很多哎这个寓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幸运的奥运年嘛。 嗯， 对， 对， 所以如果在名字当中含有一个字、两个字和那一年发生的重要的事情相关联， 同时我觉得傲也是有一种哎给人感觉很宽广的意思哈。 哎，是 被拒绝了， 有一种、人家自己起名字嘛。 哪个女孩叫傲傲 啊？女孩子呀，那是有一点傲气，在这个骨子里也不是很好，跟人家交往以后，对吧？人家想的， 我说就叫李锦鲤好了，多好听啊！啊， 以后是当经理的命， 锦鲤， 锦鲤，锦鲤 啊，对吧？大家不都求锦鲤吗？ 对 啊。 对 睡前大家都会唱的歌曲，给我们彼此力量，鼓舞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随时可以飞翔。 隐形的翅膀是在心里的， 对， 可以让心飞翔，你就飞起来了。 是，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疗愈的歌哈， 是 它能够在你低落的时候，在你相信，在你有点质疑自己好像力量不足的时候，瞬间给你快递一些东西啊，让你立马精气神起来了、啊、 哎，还有人给你快递呢，这事儿哈、啊，真是 您往好了想了， 叫快递叫惯了这。 上天呢，其实每天都够通过天气再给你一些亲情的快递啊， 嗯， 对吧？尤其在秋天，我们发现自己在仰望的时候，就像一次充电。 对， 你看到那个蓝天白云，其实年年都能看到，甚至也每个月都能看到。 对， 但你就是觉得不同了。 还是要配合着整个节气和心情啊，这个是确实是。这是都是科学都解释不了的道理，其实人的这个精气神就是有的时候在节气中它就会焕发， 好 的，焕发很好。 睡前点个名，张圆圆2599、嗯、他说吹着秋天的小凉风看书听男左女右好惬意，这个是开窗户在听的 啊， 这个天还能开窗户、啊、 你开再开大点，你看韩立可能那声就跟从楼底下飘上来似的，这个喊就嗷嗷呢喊。 哎，不过一定要这个注意哈，不要这个着凉了啊，该关窗户关窗户。帅本本要快乐啊，这个四道杠的听友真的是我们很羡慕的，他给他的中秋假期上的好评是满分啊， 嗯， 亲给满分， 那太好了。 他说虽然中秋节没有放假，但是呢有北京音乐广播和节目的陪伴，感谢你们啊，给我们好的音乐好的享受，非常的棒。 哎呦，这其实是 棒棒的、啊、 这其实是在给台里满分呀、啊、是在给你们的节目满分呀、啊、 太谢了、哎， 是是给你、 嗯、但是 满分， 我非常理解你正在听男左女右，毫无疑问哈，你会希望表达对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鼓励的东西。 哎呀，每次 但凡有鼓励我们的这些就是留言， 对， 我就反手一个夹精啊！ 我都是什么感觉呢？你还知道怎么个动作呢？我是一旦别人对咱们如此的， 你就马爪 抬爱 啊， 就是叫什么呢？我倒不是理缺，理倒不缺，我是立刻词穷，就是我感激之情啊，变成这个想要回报跟感激的词语啊，变得贫瘠了。一下就变得词穷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感谢人家。 对，说到这里呢、嗯、我在中秋节期间有个朋友给我说了一件事情，也是让我特别的感动。虽然做广播很多年了，然后加上这档节目也这么久了，可是我依然还能够像可能从业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听到别人夸我们的节目也好，或者是对我有一点小小的啊欣赏也好啊。 是， 你知道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孩子的幼儿园老师、 哎哎、是隔了五层关系的人啊， 对， 对， 他没有任何说要求我什么事情，没有，他就是告诉我有一个老师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每天当节目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发朋友圈，他就是把这个听听 FM 的音频和那个就是整个的导引直接发过去， 嗯，所以 比如说暖文章开始啦， 跟真是真是， 然后他就把截图发给我看， 对， 我当时真的超级的不敢相信，你想咱们这种都不怎么爱发朋友圈的人，有时候觉得哎呀发了朋友圈是不是给大家 就是造成一定困扰，比如说你宣传节目也好或怎么样，所以我基本上发的次数越来越少。 那不应该那么，就觉着自己不应该那么发，是吧？ 对，我不想给别人增加负担，但是实则也是，也许是我想多了。 对，人家有没有说冷笑话开始了快跑啊？ 没有。 那我敢发。 在这里我特别谢谢所有哈为这档节目在民间啊为我们发光发热的听友们，谢谢你们的这份可爱的纯真的举动啊，真的，我觉得我也会在朋友圈里发我喜欢的演员他们演的某一部戏 啊， 然后我也说，就是我很支持他们啊，非常喜欢。我甚至有一朋友问我说：“就那么好看吗？”我对，就那么好看。我说从那一部戏之后，我就没有再看过任何的甜剧，因为我心中爱情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够了啊，其他的戏再好。他就好吧， 对， 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嘛。 你没那么多精力追一个又一个的星。 怎么说着说着，已经到了22:52。 所以送给大家今天的歌曲呢，我的这首歌是来自卡朋特的《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哎呀，这位老师现身了，对，谢谢你。的确，我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知道是你。我只能说。谢谢大家，也愿你们为男左女右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们觉得过程是开心的，没有强迫啊，没有负担，还是像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所希望的一个不悲伤的夜晚。 对， 好吧， 还是专业主持他的词不穷 啊，我呢只能是真的从内心中，从内心中带着所有的感谢，出到了嘴上，只能是谢谢呀、啊，谢谢你们，谢谢吧。 你好好练练你的吉他，好不好？ 谢谢吧。 等到明年我们15周年的时候，你可以弹个硬一点的，好不好？ 感谢大，不行，我现在 更横一点的， 我现在弦太够硬了，你给我换一副。 晚安， 晚安， 明天秋分，秋分快乐。 Door is closed. It's you and me. We'll take our time with love the way it ought to be. This moment's ours.We fall in love, well that's alright. 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Leave your sadness behind. 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And I'll make believe it's mine.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and I'll make believe it's mine.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是你给我温暖。 那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幽暗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